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说，你不要再闪躲，放弃爱一个人也许是快乐。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

敢爱敢恨的人，难免会有一些伤悲，难免要比别人累，承受更多雨打风吹。就像傻得可怜的你，注定会流一些眼泪，注定要说无所谓，虽然早就伤痕累累。是爱是恋是痴是怨，是失去的永远最美。当心碎的你如此陶醉，让你一辈子痴迷不悔。是爱是恋是痴是怨，是梦想的还要去追。说拥抱玫瑰心烫热血，说你一辈子痴迷不悔。难免要比别人累，承受更多雨打风吹。就像傻得可怜的你，注定会流一些眼泪，注定要说无所谓，虽然早就伤痕累累。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多

飞的羽毛，跌起在空中放慢的飘。我好想他，于是我将心缠绕，紧紧地守候这人潮，等待的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，想的人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永远梦不到，等的人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，想的人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永远梦不到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